这里是你的月亮我的心，我们是炸鱼薯条。 大家好，我是小宋，这里是炸鱼薯条。 大家好，我是鹅啊。 啊，你前面那个是什么？我都没听你讲过。 哦，他这个是中国有一个电视剧，他叫《爱情公寓》，然后《爱情公寓》的男主角。 男主角， 哎呦喂，口音出来了，拍谁拍谁？ 男主角名字叫口香糖。 哦，没有没有没有，他的男主角的那个他的身份是一名电台的主持人，然后他的主持人叫做你的月亮我的心，他是一个专门帮人介绍感情的问题的一个电台节目， 小哥哥爱你那种。 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是深夜咨询的， 不是那种小在逢甲夜市旁边的。 不是不是不是，他在上海，人家在上海。 啊，他是谁？ 哦，他在剧中的名字叫曾小贤，但是他在就是外面影视圈的名字叫做陈赫，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嗯，没有，完全没有。 那你知道陈赫还有一个屌的地方吗？ 哪里屌？ 他打电竞很屌。 他打电竞很屌。 对，他曾经跟周杰伦那些明星玩过英雄联盟的明星演艺赛。 明星赛就对 ，All Star。 Yes, yes, 超帅。 啊，他玩哪一路？ 我忘了。 那你觉得他会打哪一路？打野。 我记得他应该 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他除了做电竞， 他是演员呐、 啊。哦，那我觉得演员可能会想打中路。 哦，真的吗？我记得他是打上路的。 因为我觉得他会想秀。我觉得中路就是，如果你是以前是演员的话，你会想打中路。 可是我觉得你上路带的好。就是你上路一线管得好，其他四线也非常轻松、啊。 他是打英雄联盟吗？ 对，英雄联盟啊，没有错。 不是王者荣耀？ 不，当然不是啊，英雄联盟好不好？哎，就西门叶说打那个。 西门叶说，哎，你在台湾你就认识的电竞选手，你有认识几个？ 西门叶说，还有 Tozis， 还有那个什么、啊、 Toys。 那 個 丁特啊，丁特啊， 丁 特王，丁特，英特王，丁特王，哎，拍谁？ 拍谁？丁特，反正丁特、Toys 跟西门， 对， 那你觉得哪个最强？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西门最强，因为我听说他好像是庄敬，庄敬不是有那个什么电竞班吗？ 庄敬的电竞好像有，现在很多私立高中好像都有电竞班，公立的我不确定，因为对吧、啊？ 真假？那电竞班真的全部都在打电竞？ 哦，我们之前学校也是私立的，我之前高中是私立的、啊，那。我们学校就那时候好像是，教育部有补助我们一笔钱，然后再盖电竞班，然后我们也是以这个为噱头啊，就招很多学生， 真假？ 很多啊， 所以他们进电竞班就是上课就是打电竞、 啊， 上课我就是学习上路怎么打，怎么补兵。 对啊，我们去请那个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 嗯 ，So Bad，So Bad， 嗯 ，So Bad 没有， 之前有打星海的。 哦，星海那个专业的哎、欸，我 对啊，因为我们学校的电机项目也星海 哦， oh, 对啊， 可是星海现在的人观众就是没有到那么多哎、欸， 对啊，我觉得星海这个游戏不应该就是那么不红了，我觉得它应该红了。 那你觉得星海一好玩还是星海二好玩？ 我觉得星海二真的比较顶，因为星海二整体画质都上升不少。 可是我觉得星海一也蛮不错的、欸， 是吗？我因为我自己是没玩星海一，我觉得玩星海一的。就是，如果你会喜欢星海一，你可能是喜欢他的那个经典的味道。我不觉得是什么他的画风吸引你这样。 我觉得经典一，我觉得我喜欢他的战术、欸，其他战术真的非常比较多元。可是经典二的，就是二版的话，我觉得他的战术有些战术在经典一中就实现不出来。应该说经典一的战术在经典二中有些实现不出来。 实现不出来，哪一个战术实现不出来？ 就是人类的那个守到底的那种战术，就经典一中人类只需要几个大炮加几个防御塔跟那个什么哨塔就可以把任何种族排在外面了。 啊，有医疗剑会造医疗剑之类的吗？ 不会，他那个你完全打不进来，完全打不进， 完全 完全，他科技升到底你完全打不进来那种， 科技已经升到底了。 对，所以一般来说，他们我看他们之前就是在打那个就是业余的赛。 那如果你觉得？中国的现在的科技水平跟里面的星海的人类种族科技水平，你觉得哪个比较高？ 中国比较高 ，respect，respect， 杀戮，杀戮，杀戮， 厉害了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我很开心，我来自中国。 OK，OK，okay. 我也很开心啊。反正你觉得星海一的人类战术在星海二是达不到的， 因为我自己玩星海二，我觉得星海二有点太弱。可是我是觉得他这游戏就是真的会有种族强弱。 像星海一的兽族就比较强势一点，星海二反而我自己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游戏比这个更平衡一点， 哪一个？ 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我们这集不是业配英雄联盟，我前面已经讲过英雄联盟。 可是我觉得英雄联盟真的还是一个，这还是一个很经典的游戏。 英雄联盟，我以前大概国四，小四啊，不能说国四啊，小四小五的时候。 真假？那你玩的时候是什么英雄出？ 我那时候玩的时候是那个杰西。 真假？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玩的时候，那个戴安娜刚出。 戴安娜是。你可能比我晚玩， 真假？ 对啊， 我是初中一年级，就国中一年级。 因为我杰西是那时候第100只英雄，英雄联盟第100只。 哇，那你很早欸， 算是对啊，算是有就是纪念价值的。 是啊，就是那个画质还烂不拉他的时候。 对啊，就是还用 Garena 进时通。 哎呦喂，那么老旧。 对啊，你以前 Garena 玩别的游戏吗 ？Garena 哦，它真有一个就是像吃鸡一样的游戏，是 Garena 里面的。 那个现在还有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没有到很好玩，就我觉得那个操作上比就是真是那个什么 PNB 吗 ？PUBG 就是顺畅一点，可是我觉得它里面的就整体来说，我觉得没有 PUBG 好。 哦，真的假的？就我，可是我自从因为有 Apex 这个游戏之后，我也不喜欢玩吃鸡，我觉得吃鸡有点就是没有那么灵活。 真假？ 对啊。 那 Apex 你灵活吗？ 我蛮灵活的啊， 真的吗？ 有点像猴子了，对吧、啊？ 但我看你还是被锁的一滴血不剩的。 因为没办法，很多都是外挂，我遇到太多外挂、 哦。这个 Apex 的外挂问题真的很严重，我自己觉得。 是、啊、之前还有那种雷射枪的雷射笔、哦，雷射笔那个完全躲不了、欸哦，我不知道怎么躲避、欸。 哎、哦，我看过那个影片， 雷射笔的影片 有，就是。 就是哎、欸，他还会故意羞辱你，就是你站在车子窗户里面，他还会故意射窗户。 对，他就在等你出来，你出来就瞬间爆头。可是他一管打不死人， 啊、 是真的。 可是还是很痛啊， 很痛。 对啊，刚遇到那个外挂，我束手无策、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我以前都被那种，就是一管锁到底，也不是一管锁到底，就瞬间我身体露出的瞬间我就被打掉了。 那是因为他有开透是吧？ 我不知道，可是那个人看起来，因为他打掉子弹。看起来我也觉得他不像挂，就以他的走位来判断， 就他其实是很强的。然后你觉得他是外挂， 就顶天下来练小号嘛，对不对？ 哎， 那我是真没办法， 是吗？ 对，真没办法。 所以他不是外挂。 其实我很怀疑啊，因为他真的太准了，就真的我那个躲闪的时间都没有，我只按了一下蹲下我就没了。 哎， 对，你觉得那是不是外挂？ 我就不一定了，是。就是要看你那时候的情况是怎样， 因为我也撞过顶裂，怎么说我的段位就刚好也可以撞到顶裂，但问题是我从来在就是在排位赛里面或者是一般赛撞到顶裂，我从来没有就是说不可能，他只要我按一下蹲下，所以我真的在白给位嘛。 哎， 正常那种就有障碍物的地方，我都会起码能跑几下再死。他那是真的一点机会不给我嘞，不给不赏点脸嘞。 一点机就跟中国不给那个维吾尔族人一点机会都没有， 不给西藏，不给西藏。 维吾尔族人，一直念错。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新疆跟西藏都很想自己当一个国家，就是自己人的信仰。 欸、你我这个就比较敏感了。这个如果有观众就是如果有政治立场就。算了，不要先不要听这段。 对 对, 對、啊，因为 你是支持什么的？你是 因为我是大陆人呐、啊，因为我大陆人，所以我大概了解一下这部分。因为我也有认识新疆的朋友，就之前打游戏认识的。 他们说他自愿被这样、 没有。其实新疆年轻一代都是觉得没有关系，可是就老一辈啦，就大部分老一辈都会觉得，就他们是属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他们不觉得他们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哦，真的假的？我以为老一辈才会喜欢中国、欸， 没有啦，其实。因为怎么说？因为老一辈经受过之前的战乱之类的，就多少会被自己爷爷奶奶影响到，就爸爸妈妈那些的，所以他们其实对这种战争是非常抗拒的。所以没有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他们其实非常抗拒，所以他们觉得他不应该属于中国。他们这样觉得。 这是你一个新疆的朋友这样跟你讲？ 对对对，这是新疆朋友这样跟我讲的。当然，我自己作为四川人，我是非常喜欢我的祖国的、啊。 那个新疆朋友还活着吗？ 活着 。 因为其实年轻一代根本不会想这些， 不会被劳改。 不会，不要讲那么快的话题。就其实年轻一辈他们真的会很爱自己的祖国，主要就是他们觉得出生在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叫中国，那我们就是中国人。我出生在台湾，那我就是台湾人。我们会非常爱自己的国家。 所以年轻人年轻一代的想法都是这样。 对，就是顺就顺从嘛，就是我在哪就是哪边人。 真的假的？ 对啊，我不会想太多啊，对不对？我干嘛要想这些呢？ 可是我觉得还是一定有啊，因为你又不是那边的人。如果你是那边的人，我觉得还是会有啊。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反而会比较多哎。 我觉得不知道，可是我认识的年轻人中都是就比较不会在意这个，就是你是来自哪边的问题。 真的假的？ 对，我们都是 同个地球上的。那为什么网络上那么多？ 哎，总会有网络喷的嘛。就 你有认识的中国人是网络上的那种吗？ 就网络键盘手，现实见面抖。 你有认识的吗？就是周遭认识的中国人。 有啊，之前我在大陆念初国中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个小混混，然后那时候就游戏打不好。 你是等一下你是小混混，多混， 就看你北宋跟你讲， 不行不行， 看你北宋我就要打你。就这样，我不跟你讲第二句话。 哇，你刚才那个土味直接，不是土味啊，中国味，中国味都跑出来了。 我再跟你讲了，我不知道台湾的学校怎样了，反正那时候我们学校放学，管你是什么普通班、职科班、电竞班，学校外面永远都是一排人在等你， 是吗？ 对，就是一排人去，就是他们可能跟你学校某些人有仇恨，对他们就来打他的，就是来包他的。 那你有曾经参与这种行为过？ 有。我也有曾经被人家包过， 你曾经被人家包过，那你怎么还坐在这里？ 我在校门看到人家那群人，我直接从校门后门那个翻墙跑。 你翻墙？ 对，然后去闹人。 啊，结果呢？那最后你们双方人马有开打吗？ 没有，就是吵了一架。 对啊，你们跟对方的人数有差距吗？ 我们比他们多，我们学校门口拜托。 哎呦，那你很有哎。 是啊。 所以你们算是占优势的。 对，主要是自己学校门口自己家领地啊，就是通常打架不要跳人家学校门口，真的。 你这个就感觉哦，算了，我先不要讲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比喻有点太那个。 就其实认真讲，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我们都非常的团结。你在人家学校门口闹事，你真的是早搞，就找那个早被人家搞。 早搞， 对、啊，没事找事。 真的跑到别人家学校，真的是不被打爆活该。 对啊，就跟我那个 Apex 那个落地直接撞到三队里面正中间，我直接被九个人拿拳头揍爆。 那是因为你有装那个钻石的那个吗？是吗？还是说其实没差？ 那个你说飞行轨迹吗？ 对对对，飞行轨迹。 那其实没什么差， 胎稳啊，有点像胎稳。 那就让人家畏惧你，就可但是有些人 畏惧我、 啊，有些人看到 你没有看那个对啊追光者不是吗？他们都是追光者， 那全部拿来撞顶烈。 对啊， 顶烈跑得掉啊。 我记得我看那个 FB 上面有一个那个在玩 Apex 就是精华，他有九个人一起在追，追那个顶烈，然后那顶烈直接自杀、 哦， 太多人了。 可我之前看过一个精华是那个就是他顶烈吃完那个新碗，他也是被两队人追，只不过他我不知道他跑超快的、欸，他跑到直接就大概30秒他就跑不见了，超快，对面完全跟不到。 新冠本来就跑比较快，不错、 啊。可是你的跳板人家也能用啊。 也是啊。 对 啊。我在 Apex 也是蛮爱玩新冠的。我觉得新冠应该是 Apex 里面最强的角色。 哦，你这话敢这么讲？ 对啊，最强啊！我觉得没有之一啊。 有什么比喻吗？英雄联盟的谁是最强？ 英雄联盟吗？英雄联盟，我觉得英雄联盟就没有最强了，因为我觉得英雄联盟太多套路了。因为我觉得英雄联盟影响比较大的是装备。 可我觉得玩得好的杰确实蛮强的，那个影子换来换去， 哦也是啊，那没办法、啊。可是杰遇到坦就玩得不错、啊， 可确实没错了。那墨菲特中路那个直接出个布甲，那杰是完全打不动了、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英雄联盟比较还好，比较不会有就是因为角色的问题，所以强度差太大。我觉得还好。 哦，说到这个，我就要说一下，我刚刚昨天晚上我在抖音看了一个影片视频，对，然后他是玩汉默丁格打野， 哎， 那个套路是真的屌。 汉默丁，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 对，他的打野速度跟对面的那个什么雪人一样，努努一样， 是吗？ 他速度超快，他是三个炮台直接放两个野怪中间， 哦，然后在那边吸，你说蓝 buff 跟青蛙的中间， 对，啊、超屌。 那是蛮厉害的。 然后他上线 gank 就是除了第一次 gank 会有点意外，其他时候 还会出意外。 对，第一次跟人就是因为你也没什么技能，伤害也不高。 就是视频做视频要故意那个前面要做一 下 效果，做一下效果。 对，做一下效果。然后可能他我看他六等之后那个伤害就真的太爆棚了，真的特别加强。对，我看他出了一个叠的杀人书叠书，然后加一个那个回音的那个就大棒、啊， 炉灯回音 无用大棒，先出 无用 大棒， 无用大棒。哎，你们在那个国服都是这样叫的。 不是国服，忘记叫什么了，就是大法杖吧，忘记了。然后反正那时候我看他那个开个 R， 然后喷个那个火箭，直接喷了五六百。 你知道新万的国服名字叫什么？ 不知道。 动力小子。 动力小子哦， 对 啊、会跑， 对吧、啊？好像 插根针管， 就是 溜溜溜的， 直接翻译的，就是也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直接给你翻。 那国服也这样，国服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我记得 光辉使者。 光辉使者是什么？ 拉克斯 哦，真的假的、 对啊， 我记得电影也差很多，不知道什么蝙蝠侠， 这个我不知道。 蝙蝠侠他们也有差，你想一下， 玩命关头， 我记得超人也有差， 玩命关头，速度与激情哦，速度与激情， 速度与激情有差，我知道， 就玩命 这个很红哎、欸。可是我记得什么蝙蝠侠、什么超人那些都有差。 嗯，我在大陆基本上不看电影的， 哦，认真的、欸， 我都在当小混混赚钱呢、啊。 你那么凶的吗？你以前那么凶的吗？ 哦、以前 我好怕、 啊。怕点应该的。 你有加公司吗？还之类的？ 有跟一个哥哥，有跟一个大哥。 跟一个哥哥，哇！ 那还记得跟人家哥哥的时候是去一家网吧，人家哥哥在玩游戏，就在打的英雄。 大陆的哥哥比较凶，还是你觉得？ 我觉得大陆哥哥比较仗义吗？我自己接触到的哥哥是比较仗义的。 哎， 对他，我自己接触大哥就是看，就比起别人的，我是觉得他比较仗义。 哎， 可能我跟他玩过几场英雄联盟吧，所以对我印象深刻一点。 所以你觉得大陆哥哥很燥？ 也不能说。 那你那个哥哥很凶吗？ 很凶，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哥哥、欸， 有头脑的哥哥。 他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23岁。 嘿， 对，然后那时候我13岁。 你13岁？ 我跟他差了10岁。 你那么叛逆，13岁就已经那个 了、没办法， 气头啊，去外面气头、 大陆的小孩就是这么，就是家管不严呐、啊，拍谁拍谁。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我们是在一家网咖认识，那时候我朋友跟我说：“哎、欸，这是大哥。”我说：“哦，我知道了。”然后他就说：“陪大哥打一场英雄联盟。” 哦，我知道了。你那时候说：“哦，我知道了。” 陪大哥打一场撸啊撸。哎、欸，我说：“吼，我在。” 啊，他比较强还是你比较强？ 忘记了， 忘记了。 反正我打的也不差了。 那你大哥是打什么撸？ 啊，这个真的忘记了。 这个也忘记了。 以前打的是212。 哦，对对对，以前那个 上路 是两只，上路也是两只， 但两只都是就战士半坦型的。 哎， 对， 以前是哎，我以前那时候 S2 的时候很流行努努 support、欸。 哦，对，努努 support 确实就是 还有什么凯尔 support， 我是觉得现在都变超烂 的。对、啊，现在都超烂的。 对啊， 可是其实 support 这位谁都可以打了， 那 就看主要有空是最好。 哎。 就全伤害机当然打不出什么，但有空的话就不一定了。 啊，你有在看 LOL 的电竞比赛哦？ 有啊，西门叶说、啊， 就是有在长期看的。就我们觉得我们台湾有哪一队你觉得比较强的？ 闪电狼， 闪电狼你觉得最强？ 他，我记得他夺过一次冠呢、欸。 没有，没有夺冠，全世界赛没有，世界赛没有。 哦，就台湾地区哦。 嗯， 那也不错啦。至少我中国一个都没听过， 好像是台港澳，好像我记得是台港澳，就是 那也不错啦，对吧？ 对啊， 台港澳是够凶的吧、 那你觉得 TPA， 你有到 TPA 的时候吗 ？TPA 就是我们 哦，我知道 TPA， 我知道 TPA， 可我不知道 TPA 哪边的， 台湾的、啊， 真的 对吧？ 我知道 HK， 你现在才知道 TPA 是台湾的， 我有听过啦，可是我也不确定，我有听、我知道 Toys 他们的那个站叫 SK 什么的 ，HK 什么忘记了。天哪 ，HKE 啊 ，HKE Hong Kong Esports。 哦，哇去，这英文流畅的。 对啦，就是 HKE 啊。 啊，那不错哎、 欸。HKE 我记得以前好像蛮强，可是到现在有不知道明显的走下坡，因为很多选手都走掉了。 啊、 我自己以前有在看啦。 不只是这样， 丁特什么的。 我听一个资料上面说，就是这人呐、啊，到了23岁之后，你的反应会下降。说不定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技术都没有之前的好。 不确定的，可是他们也照理来讲，如果依你这样讲，他们也会找新的人啊。可是我看现在新的人好像也没有比较强啊。 舍不得花钱嘛，那个花没钱套不到那个小羊嘛。 小羊啊， 空手套白羊啊， 空手、 套白狼啊， 白狼张安乐 大哥， 对啊，欸，在中国张安乐在中国的名声是怎样的？ 我其实没有听过，我以前在中国不知道他，欸，我在中国，我在初一的时候我才听过马英九这个名字。 哦，真的假的？ 对，没错。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国中同学跟我说：“哦，你过去要跟马英九打好关系哦。” 你国中同学还这样，他以为是 他还亏我哎， 他还对你开玩笑这样。 我还不知道，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马英九是谁。 那你到台湾就是多久才知道第一任总统？欸，不是第一任，现任总统。 那个上学那个就是上课的时候啊，就班上会有一些脑袋秀抖秀抖的同学 会呛你， 他就是骂祖国啊，骂国家， 骂中骂对岸，骂内陆， 没有骂台湾， 骂台湾。 那个蔡那马英九在搞什么啊？下台啊？ 国中哦， 这样骂 国中哦， 对，我就觉得他们特别无聊。国家的事关我们什么事？ 哎，欸，那你以你在台湾那么久，如果真的要跟你选，下一任你会选谁？ 下一任哦，嗯。台湾的历史就是两次蓝两次绿两次蓝两次绿嘛，这一次是绿，那下一次就蓝啊，我当然选蓝啊。其实我觉得有个人做得特别不错， 谁？ 柯文哲。我其实蛮喜欢他的， 欸，做得不错。 我其实蛮喜欢他啊，我觉得他蛮利落的， 蛮利落。你们中国有类似的，就是你觉得声望比较高的人吗？就是做事还蛮有效率的那种的。 中国声望比较高的吗？我大哥啊。 是吗？ 我大哥啊。 你大哥是？省区长还是怎样？ 没有，我大哥不是啊，他就是一个投资家，他就专门投资。 没有，我说政治人物啊， 政治人物啊， 有什么比较可靠的？ 习近平， 习近平 可靠可靠， 我也觉得习近平蛮可靠的，对吧？ 对， 我的国， 我很喜欢的人，对 ，OK， 我觉得他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你觉得习近平有特别的亲切感？ 对，习主席。 所以你觉得柯文哲在台湾是你会想选的下一任总统？ 假如说我能选，我会投给柯文哲。 哇，那柯文哲的粉丝 非常开心啊！ 真的非常开心，变超多了，变多一 個。可是之前的总统选举不是还有一个那什么哦，郭台铭、郭董？ 哎，欸，郭董就对啊。 可是。包郭总上那个上当总统之后，会不会提倡一些我们的电竞班这种行为？因为我觉得电竞班是一种商业的行为。那个你作为一个老板，肯定会想提倡。 郭董会投资电竞班吗？ 我觉得可能会。 欸，好像有一点关系。 就是商业嘛，你投资一般学校，我觉得不一定有什么商业价值。可是电竞班的出来，就会一定带动一些商业价值。欸，郭董，我又是卖电，就是3C 产品的一些东西的。 欸，对， 对啊，所以对不对？我电竞科需要什么电脑？电脑桌，主机，你郭董你都可以卖给我。 郭董那么万能的吗？ 对， 哆啦 A 梦，台湾的哆啦 A 梦， 算以前算是，现在那个首富换人了。 现在换人了吗？ 换人了， 台湾首富 卖，听说是一个卖鞋的。 真的假的？ 真的，你没有看新闻吗？ 我是你， 他以前在玩游戏， 我看一下， 不是你不看新闻都去玩游戏，你这个还给我玩的这么菜。我 Apex 上钻石的时候，你人在哪里？我英雄联盟上钻石的时候，你人在哪里？ 今天吃的柠檬那么酸的， 对啊，我英雄联盟那个撒泼拉克斯打到钻石的时候，你有看到 吗？你然后撒泼拉克斯打到钻石，你在胡乱我，不是因为你上节目就可以乱胡乱的。 那 Apex 有吗 ？Apex， 哎，刚刚听你说新网，我就很想喷你了。那新网明明就是我的最一开始用英雄，对不对？你是不是看到我几次新网？ 没有，那是因为你们都说新闻很强，我就想说玩玩看，就新闻真的蛮强的。 我玩的强， 没有，我觉得新闻本身这只角色就有点太强了，在 Apex 里面啊。 可是他现在改他的那个被动了。 哦，对啊，还有那个大绝的时间。 大绝我觉得还好，主要是他的那个就是小技能，他小技能现在扣血扣太多了。 是吗？他扣多少？ 他现在大概扣五次，一次大概感觉20滴血吧，感觉。 就扣了那么多吗？有那么多？ 对，他一次就大概快一个小补了。对啊，你这样想，我连续扣个六次，我血就底的，欸，我就不能在圈外面跑了，欸。 那玩新冠的都要压血，欸。 对啊，就我不能一直放，不然遇到那种突然给我一枪的，我真的扛不住。 不能一直白叶豆腐。 嗯，不行不行不行。 反正 你看那种顶猎场那一把巴洛夫。是， 那巴洛夫，你玩英雄战场玩太久了，是不是？ 拍谁拍谁？那什么？ 英雄战场是那个炉石的一个那个模式哦， 很好玩哦，欢迎跟我一起玩。它叫什么啊？那个 是哪个啊？ 就那个大狙啊，空投那把。 哦，你说 杜兰特、 克莱伯？ 哦，克莱伯、 杜兰特是什么啊？你外国的朋友啊？ 克莱伯， 美国的朋友， 一枪一四五，一四五， 嗨朋友， 我心晚扎无管血，他一枪一四五喷下来我就没了、欸，你有懂这个道理吗？ 哦，一四五，一四五只有破甲而已，不是吗？ 还有打到凝血啊？ 哦，是吗？ 对啊， 不是 总共掉一四五， 两百不是 double 才是那个吗？ 打头是直接 打，对啊，直接躺， 打头是直接躺， 哎、欸， 对啊，就打你身上任何一点就两一四五，我记得。对， 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一四五，我的血就已经剩一点了。 哎、 欸，我就开始 没有哎、欸，你红甲打头不会直接爆吧？ 红甲 对啊，红甲打头 红甲好像不会，紫甲才会、 啊。红甲打头不会直接爆， 对，红甲就剩一丝丝血啊。 对啊，对啊， 那也跟死了没两家样了，对吧？ 至少还是活的、啊。 我三零一两发子弹，你还不死？ 你那么凶狠的吗？ 对对，我还记得我最近打那一场 Apex， 就是一把克莱伯决定决胜圈， 不是什么。你刚刚说什么？白兰度还是什么？哦、你刚刚讲谁？ 哈登，哈登，库里， 哪是库里啊？你刚才要讲库里？ 杜兰特啦，杜兰特， 杜兰特啊， 杜兰特啦， 杜兰特，你是看篮球是不是？你是 这？杜兰特是篮球对吧？我记得篮网的吗？ 不是湖人的啦，对吧？是湖人， 他转篮网了吧？ 是吗？ 杜兰特，哈里， 杜兰特，哈里，我自己本身也没看 NBA， 我看一下。 我虽然很少看，可是我记得 我有看到哎、欸， 你有看到吗？ 反正就是我直接跟你讲了，你北啦，那个 Apex 啊，决赛圈呐、 啊、，Kevin Durant 啊，靠北哦、喔、，Kevin Durant 啊， 对，杜兰特啊， 哎、欸， 转篮网了吧？ 哎、欸，真的、欸，现在哇，你才是有在看 NBA 那个、欸， 对吧？ 我真的没什么在看 NBA。 人家现在篮网是夺冠热门之一，你不知道？ 夺冠热门之一吗？ 对，杜兰特啊，哈里还有另外一个谁，我忘记了。 你讲那个大陆翻译的名字，我完全想不起来是谁，还有谁？ 忘记，反正忘记了，反正不管他了，反正就跟你讲一下 Apex 最后一局啦。 好好好， 我的克莱伯射了六枪，对面一人中一枪，然后他们两队还在那边给我互打，还不来找我， 所以他们是自 没办法，他们两队离得比较近，就隔一栋房子那种。就正贴在眼前了，然后我们超远， 那就还好，说得过去啊。他们不打你是说得过去了， 可我们队就剩我一个人了。 哦，你是孤狼？ 对，我孤狼，我连射六发克莱伯，没有人要屌我哎、欸。 那是因为你太远了吧？ 没有到很远，那是已经最后倒数第二圈了。 倒数第二圈， 再一圈我就要直接变，就是开始缩圈那种。 嗯， 啊，没有人要屌我。然后我一枪一个克莱伯，打他们两队剩了，他们两队打完之后剩两个人。 哎、 欸，就一个是金甲倒地，一个是就是活着的，然后直接一把三零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靠，我靠，好快 ，Legendary， 太快了， 冠军 ，Model 还要苦， 对啊，冠军， 冠军哦， 拍谁了？拍谁了？献丑了， 太强了吧？ 我那一枪一个，真的。 那你，我见你 low 就没有那么猛哦 ，low 你好像还好 ，low 还不错的吧？ 你哪有？ 你知道我 low 的黄金期在什么时候吗？那时候就是我上国中刚毕业，那时候真的很流行电竞班。那时候我们学校一堆人说要上电竞班的，就是他们那些打肉技术都还不错，他们有认真打到黄金。 你觉得你是比电竞班强的是吗？ 我那时候跟他们打了一场，我的中路墨菲特碾压，对，御魔弓我就出那个魔弓，御物弓我就先出一件布甲， 会虐拳的那种， 没有到虐拳，我进不去嘛，对不对？ 哎， 就中路遇到谁我都打得赢。 你遇到谁？你那场遇到谁？ 就杰啊、牙术什么，我都照样走。 哦，真的假的？ 我跟他们讲，就是六等杰跟牙术，六等前我可能秒不了他们，六等后，对你那个风墙一没有，杰那个大招一没有，我就是一套，管你是谁，就是一套，蹬鼻子上脸就给你送回去。 那是因为你排位很低吧？你才会 没有没有，那时候我有打到黄金 哎、欸， 对，人生巅峰，我上过黄金的唯一一段时间。 黄金我不觉得很厉害， 我 觉得 我也没有天天打、啊，对不对？欸， 反正就偶尔打一下嘛。那看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做个收尾吧。 那么着急就要收尾了吗？ 赶着回家接老婆孩子啊。 好啦好啦，那今天是7月8号，这也是炸鱼薯条，我是小宋。 我是你的月亮我的心，欢迎大家下次再听哦，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